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琦善到广州调查十三行商欠案，要求行商们想办法凑足300万，然而行商们一个个愁眉苦脸，表示无力承担。 一个时辰之后，行商们议定了筹款数额和缴款时间，但轻重商之力只认缴60多万元，无法填充兴泰行的大窟窿。眼见着再也挤不出油水来，武少荣这才说了几句宽慰话：诸位，眼前是一道坎儿，恢复通商指日可待，只差齐爵阁与英夷签一纸条约，恢复通商之后，诸位就有死里逃生的希望。请诸位老爷估量局势，该备货的备货，该加工茶叶的加工茶叶，不要到时候抓瞎。武少荣虽然这么说，但他心里清爽，只有3-4家行商挺得过这场大难，多数行商是无力回天的，熬不到死灰复燃的时候。全体行商离去之后，武少荣才发现老父亲坐在侧室。 爹，您都听见了。 吴秉鉴患有风湿病，用拳头轻轻捶着膝头，老气横秋地说，听见了。武少荣坐在他对面。300万商钱，还差87万。要是筹措不来，七绝哥恐怕会下令超产清算。吴秉鉴老成持重，不紧不慢。我们要是不出手，十三行就在劫难逃了。那87万就由咱们家垫付吧。武少荣像被人从身上剜去一块肉似的。 爹，这太多了，咱们家就是再富有也不能拿这么大一笔钱不当钱啊。 武家捐资虽多，但每年控制在10万左右。吴秉鉴道：人生在世，不能做一个除了钱什么都不要的富豪啊。爹也知晓， 这87万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。但是，富本身就是一件让人眼红、遭人嫉妒的事儿。我们年年捐资，一半是为了慈善，一半是为了散财消灾。商钱数额如此巨大，亘古未有啊！我儿你是总商，皇上要是认真追究下来，下死命令逼迫封疆大吏，封疆大吏就会下死命令逼迫我们呀。一层压一层，越压越重，越压越狠，我们躲不开，逃不掉，最终是要成为替罪羊的。这番话极有分量，吴秉鉴是在提醒儿子，一种威胁在眼前影影绰绰的晃动，稍一处置不当，就会飞来一场横祸。武少荣争冲片刻，出钱总得有个名目吧。是啊，是要有个名目，不要用垫款的名义，用捐资助军的名义，换取一个宫中体国的好名声吧。武少荣虽然不情愿，但父亲的一番话让他心惊摇动。儿子明白，儿啊，天下财物天下有，天天都在暗中流变，今天归你，明天归他，后天不知道归谁。英仪封锁珠江口9个月了，13行的生意也停了9个月，这人吃马嚼的，哪家行商他也消耗不菲。卢文未知撑不住了，你借他一笔钱，别让他垮了。武少荣十分的不情愿。爹，卢家虽是亲家，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再借也是泥丸入水，有去无回呀。哎，别把钱看得太重，两个总商比一个好。要是只剩你一人独撑大厦，你会被压扁的。只要卢家不倒，倒霉的事儿就有人分担，多一个肩膀，多一份力量，多一点回旋余地。借他30万是雪中送炭，说不准什么时候我们武家也有求于人家。一次性拿出87万垫款和30万借款，就像抽取一根支撑大厦的柱子。武少荣勉强点头，儿子明白。听说要议和了，能成吗？据七绝哥说能成，恢复通商不仅对英商有好处，对朝廷也有好处。13行周遭那几条商业街门庭冷落，鸟都不愿意飞过来。再看店主们焦灼疲倦的脸，与其说是做生意，不如说是在坚守，在期盼。嗯，澳门那边可有什么消息啊？ 澳门是各国移商的寄居地，英军封锁了珠江口，但13行与各国商人的资金结算和账目往来仍在进行。怡和行派了2个账房先生常驻澳门，顺便打探军情和商情。武少荣说，英国封锁珠江口后，美法荷以及西班牙等国的商人非常不满，纷纷到英国商务监督署要求义律尽快和谈，早日恢复贸易。义律说，西历新年前，也就这10几天内，就会签订合约，恢复通商了。嗯，吴秉鉴点点头，拄着拐杖站起来， 苍老昏花的眸子里闪着不安。林则徐还在广州？ 在。他罢官那天，我真想敲锣打鼓，放八百响鞭炮，好好庆贺一番。 吴秉鉴对林则徐是又恨又怕，摇了摇头， 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我听说皇上要他备查委任，他是有复出的可能的。林则徐在官场上人脉丰厚，我们要敬而远之。别人是冒险求利，以性命换金钱，我们武家则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啊，用金钱换平安。 林则徐一到广州，就怀疑武家人私心向外贩卖鸦片，把武少荣关进大牢，命令年高体弱的吴秉鉴带着锁链去商馆办差，在鸦片缴清之前不得还家，致使他们父子战战兢兢，提心吊胆，连家都不敢回啊。经历了这番挫辱，武家人的自尊心大受损害。但是林则徐主政期间，武家人既不敢怒又不敢言，天天强颜欢笑，虚与委蛇，心中的积恨却在不断的发酵，积累成无法化解的怨毒。林则徐被罢官之后，吴秉鉴父子如释重负，但一提起林则徐的名字来，依然心口疼，脑仁痛。吴少荣咬了咬嘴唇，阴恻恻地说，人世间最痛苦的就是笑脸相迎心里最憎恨最厌恶的人。我跟林则徐强颜欢笑是迫不得已，心里却恨之入骨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这个仇我迟早是要清算的。听儿子这么说，吴秉鉴的眸子里露出一丝不安，嗔怪道， 难道你想让他们一家老小卷入是非的漩涡吗？你 武少荣明白父亲最大的愿望便是安度晚年，不惜花费重金避祸攘灾。武少荣的声音又深又沉， 不，爹，我说的是十年后，也可能更久远，不会牵连您老人家。 吴秉鉴盯着儿子，武少荣那对深不可测的瞳仁闪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念，铁一样坚定。他似乎是在告诉父亲，自己会一忍二忍三忍，但父亲一旦过世，他会另有打算。吴秉鉴沉默良久，才补充了一句， 被恨的人是没有痛苦的，去恨的人却可能伤痕累累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第二天，白韩章和鲍鹏带着会谈纪要回到广州，立即向琦善禀报。白韩章虽是琦善的贴身心腹，但不懂英语。鲍鹏顺势而上，越俎代庖，成了琦善的传声筒，白韩章反倒成了陪衬。鲍鹏说，启禀爵阁大人，我和白大人一起见议律，商讨约期会谈事项，议律交给我等一份书面草约，总计14条，这是纪要，请爵阁大人过目。他把一只大信套恭恭敬敬地递上，琦善取出纪要细读。一，保护英商身家安全，如有英商受到虐待，准许去天津投诉。二，赔偿烟价和兵费2000万元。三， 行商所欠旧债由官县代偿。四，中国人走私贩烟不得累及外洋公海的英国商船。五，英国文书封口直接递送大清皇帝，不经官县代转。六，给予一岛供英商寄居，效仿澳门竖旗自治。七，在沿海增开六处通商码头。八，在北京开设英国公使馆，在通商口岸增设领事馆。九，英国人在中国犯法由英国官员审判。十，允许英国教会在通商口岸设堂传教。十一，允许英国商人携带眷属入境。十二，废除行商贸易体制。十三，协议关税不得随意加减。十四，取消船钞。齐善独霸大为诧异，大姑会谈时一律提出八条要求，怎么到了广州就变成十四条了？这是给我下了小的了。鲍鹏说，爵哥，义律说大姑会谈时他只谈了重要事项，现在补加了一些小事项，请您一并妥议。齐善的脸色十分难看，但他不是冲动之人，即使满腔愤恨也不愿意大发雷霆。他悠着调子说，你们二位代朝廷传话，应当知晓朝廷的底线，致中国宰相书曲意夸大事态，抨击林邓扣押宜商财产，虐待英商，无非是想让皇上惩办林则徐和邓廷桢，以泄其愤。林邓二人烧烟并无大错，只是办事操气，应以要求恢复通商，皇上圣德涵容，予以允准。英商不肯用禀帖与朝廷换文，皇上也默认了。朝廷如此识人，应以本应感恩知足，可他们却贪得无厌，生出更多苛求来，把一桩本来容易处理的事情变得万分复杂。最可恶的是，这十四条竟然不含罢免林邓和恢复通商两条，平行遗文被篡改成英国文书直接递交大皇帝，是可忍孰不可忍啊。齐善原以为只要稍作让步就可以签约，没想到义律变本加厉，提出更多要求，如此一来距离签约竟然还有万里之遥。齐善站起来蹙着眉绕室而行，花厅内静的只有厚底官靴擦地的声音。白寒章见齐善心烦意躁，想说点什么，可犹豫一下又咽回去了。鲍鹏是个乖巧人，他懂得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。齐爵哥，据卑职看，国家谈判与商人谈判没多大区别，无非讲究个利字。英国是重商之国，利字当先。商人谈生意，一方出价，一方还价嘛，总要有所妥协，有所让步，才能谈成啊。义律采用的是商人手段，他漫天要价，咱们就地还钱啊。往低压，使劲压，压得低低的，反复几次才能见分晓嘛。齐善停下脚步，义律索要2000万，我岂能答应他？这2000万是义律开的价，他说如果朝廷在其他事项有所让步是可以酌减的。义律想要哪座海岛啊？他中意香港，他的意思是用香港换舟山，以小换大。齐善的怒气稍息，宝鹏啊，你在山东登州与义律打过交道， 这次在九州岛又与他打交道。据你看，这易律师何秉性啊？本觉阁的意思是，他是善人还是恶人？是得势不饶人的强梁恶霸，还是吃软不吃硬的义士？是见利忘义的小人，还是富贵不能淫的君子啊？移风移俗以及是非标准与中国的风俗是非标准大相径庭。其善是用中国眼光衡量宜人，这就有点不着调了。鲍鹏当了20多年买办，比较了解宜俗。七绝阁，咱们中国人看人查物用的是二分法，讲究善恶中间，贤愚勇怯。小葱拌豆腐是清白分明，这就好比戏剧脸谱，张飞是黑脸，关公是红脸，曹操是白脸，周瑜是玉面小生。不论京剧还是评剧都这么勾画，英夷则不然，他们是一勺烩，小葱和豆腐搅和在一块儿，混而不分。他们认为人既有神佛的善性，也有魔鬼的恶性，善中有恶，恶中有善，贤中有愚，愚中有贤呢。就说义律吧，他是忠臣还是奸臣呢？是豪霸还是义士？是小人还是君子？我说不清。此人善中有恶，恶中有善，既有小人之心，也有君子之腹。哦，据你看，义律是不是一言九鼎之人呢？本觉阁的意思是，他是否有专权独自一人就能决定军队的进退呀？义律不懂汉语，事事由马如汉居间翻译，这马如汉才是义律的主心骨啊。打个不成体统的比方，皇上的国策出自宰相，宰相的谋略却可能是出自募兵呢，募兵的计谋却可能出自老婆。这个比方有趣，有那么三分道理。觉阁，据卑职看，马如汉生在澳门，对中国的民风民俗、吏治军情知之甚详，许多事情都是他在拿主意啊。鲍鹏明里高抬马如汉，暗里是在抬举他自己，因为他的身份与马如汉相仿，也是通事。齐善深深地吐了一口气，哎，义律说变就变，大沽口的8条突然变成珠江口的14条，贪婪无度啊。这些要求都与本朝体制相左，根本不可能谈成。鲍鹏提醒道，七绝哥，义律漫天要价，咱们也可以大幅砍价，咬住大沽会谈的条件不松口，充其量出少许银子让他们体面撤兵，其余的一律驳回呀。齐善暗自惊异，鲍鹏比白韩章有头脑，但没有表露。约其会谈是约不成了，你二人先回去休息吧，容本觉阁不堂想一想，明日一早再来见我。白韩章和鲍鹏行礼后转身离去。他们走到仪门口，齐善突然叫了一声，鲍亚聪。鲍鹏吓了一跳，立即回头。白韩章也停住脚步，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心说爵爷这叫谁呢？齐善道，白韩章，你先回去，本爵阁有话跟鲍鹏说。白韩章莫名其妙，抬脚登上石阶，出了仪门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